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四十四，《汉纪》三十六，世祖光武皇帝下。建武二十三年春正月，南郡蛮叛，前武威将军刘尚讨破之。下五月丁卯，大司徒蔡瑁薨。秋八月丙戌，大司空杜林薨。九月辛未，以陈留素旷为大司徒。冬十月丙申，以太仆张纯为大司空。武陵蛮京夫向丹城等反，遣刘尚发兵万余人溯沅水入武溪击之，尚轻敌深入，蛮城险邀之，尚一军西没。初，匈奴单于余地又陆离王智牙师以赐当为左贤王，左贤王赐即当为单于。单于欲传其子，遂杀智牙师。乌珠流单于有子曰比，为右御见日逐王，领南边八部。比见智牙师死，出怨言曰：“以兄弟言之，又陆离王赐当立；以子言之，我前单于长子，我当立。”遂内怀猜惧，庭会西阔。单于疑之，乃遣两股都侯兼领彼所部兵，及单于仆奴隶。比亦恨望，密遣汉人郭恒奉匈奴地图以西河太守求内附。两古都侯颇觉其意，会五岳龙祠劝单于诛比。比弟斩将王在单于帐下，闻之迟以报比。比遂聚八部兵四五万人，逮两古都侯还，欲杀之。古都侯且道，知其谋，亡去。单于遣万骑击之，见彼众胜，不敢进而还。是岁，隔侯诸户卒，户为人至直，尚儒学，为将多受降，以克定诚意为本，不存首级之功，有禁制士卒不得掳掠百姓，军人乐放纵，多以此怨之。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，赦天下。匈奴八部大人共议立日逐王比为呼韩邪单于，款五元塞，愿永为藩蔽，汉御北虏。世下公卿义者皆以为天下初定，中国空虚，夷狄情伪难知，不可许。武官中郎将耿国独以为宜如孝宣故事，受之，令东汉鲜卑，北拒匈奴，率立四夷完复边郡，帝从之。秋七月，武陵蛮寇临沅，遣谒者李松、中山太守马成讨之，不克。马援请行，帝悯其老，未许。援曰：“臣尚能披甲上马。”帝令释之。援拒安故免，以是可用。帝笑曰：“绝硕在世翁。”遂遣元率中郎将马武、耿叔等将四万余人征武溪。元谓有人杜音曰：“吾受厚恩，年破日所，常恐不得死国事，今获所愿，甘心瞑目，但为长者家儿，或在左右，或与从事，殊难得调，借借独勿视耳。”冬十月， 匈奴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，遣使义阙奉藩称臣，上以问朗陵侯臧公。公曰：匈奴积邑纷争，臣愿得五千骑以立功。帝笑曰：常胜之家难与律敌，吾方自思之。25年春正月，辽东教外莫人寇边，太守翟同招降之。同又以财力抚纳鲜卑大都护偏和，使招致一种落邑款塞。荣曰：沈欲立功，当归击匈奴，斩送头首，乃信耳。偏和等即击匈奴，斩首2000余级，持头一郡，其后岁岁相攻，折送首级，受赏赐。自是匈奴衰弱，边无寇境，鲜卑乌桓并入朝贡。同为人至厚重义，抚夷狄以恩信，故皆畏而爱之，得其死力。南单于遣其弟左贤王末将兵10000余人及北单于弟欲见左贤王，生获之。北单于镇部却地1000余里，北部欲见古都侯与右古都侯，率众30000余人归南单于。3月，南单于复遣使义阙贡献，求使者监护，遣世子修旧约。戊申会，日有食之。马援军至临湘，击破蛮兵，斩获2000余人。初，援常有疾，虎贲中郎将梁松来候之，独拜床下，援不答。松去后，诸子问曰：梁伯孙弟婿，贵重朝廷，公卿以下莫不惮之，大人奈何独不为礼？原曰：我乃松父有也，虽贵何得失其序乎？原兄子严敦并喜机翼通清侠，原前在交趾还书借之曰：吾欲入曹，闻人过世，如闻父母之名，耳可得闻，口不可得言也。好论一人长短，妄是非正法，此无所大悟也。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幸也。龙伯高敦厚周慎，口无则言，谦约节俭，廉恭有威，吾爱之重之，愿汝曹效之。杜季良豪侠好义，忧人之忧，乐人之乐，赴丧至客，庶郡必至，吾爱之重之，不愿汝曹效也。小伯高不得，犹为谨斥之事，所谓克胡不成，赏类物者也。小季良不得，现为天下轻薄子，所谓画虎不成，反类狗者也。伯高者，山都长龙树也。季良者，越骑司马杜宝也。皆京兆人。会保仇人上书宋，保为行福薄，乱群惑众，伏波将军万里还书以借兄子，而梁松斗固与之交结，将山其轻伟败乱诸下。书奏帝召泽松固，以松书及原借书示之，松固叩头流血而得不罪，召免保官，擢拜龙树为零陵太守。松由是恨元，即元讨武陵蛮， 君次下醉，有两道可入，从湖头则路近而水险，从冲则途移而运远。耿叔欲从冲道，原以为气日废粮，不如进湖头，扼其喉咽，冲贼自破。以示上之，地从原侧进营湖头，贼城高守隘，水急，船不得上，会属甚，士卒多亦死，原亦重病，乃穿岸为室以避盐气。贼每声弦鼓噪，原辄夜卒以观之，左右哀其壮意，莫不畏之流涕。耿叔与兄郝志侯演书曰：“秦书上书，当先击冲。粮虽难运，而兵马得用，军人数万，争欲先奋。今湖头竟不得进，大众伏欲行死，诚可痛惜。前到临湘，贼无故自至，若夜击之，即可殄灭。伏波类西域古湖，到一处折止，以示失利。今果极易，皆如书言。”演得书奏之，帝乃使梁松圣意责问元，因待监军。会元卒，松因事构陷元，帝大怒，追收元新息侯印绶。初，元在交趾，长耳亦以食，能轻身，胜瘴气。军还，载之一车。及卒后，有上书赠之者，以为前所在还，解明珠文熙，帝亦怒。元妻奴黄惧，不敢以丧还旧营，缟葬玉溪。宾客故人莫敢吊会，言与元妻子曹所相连，亦却请罪。帝乃出松书以示之，方知所作，上书诉冤。前后六上辞甚哀切。前云阳令扶风朱伯亦却上书曰：“妾见故伏波将军马援，拔自西周，亲慕圣意，监官险难，触冒万死，经营陇济，谋如涌泉，势如转归，兵动有功，失尽折克，诸除先连，非使冠境，出征交趾，与妻子生绝，见父难讨，立县临湘，失以有业，未竟而死。立事虽易，原不独存。夫战或以久而立功，或以速而致败，深入未必为德，不进未必为非。人情岂乐久屯绝地，不生归哉？为元得势朝廷22年，北出塞末，南渡江海，触冒骇气，将死军事，明灭绝绝，国土不传，海内不知其过，众庶未闻其悔，家属杜门，葬不归墓，怨系病性，宗亲不立，死者不能自列，生者莫为之颂，臣妾伤之。夫明主浓于用赏，约于用刑。高祖常与陈平金40000斤以见楚军，不问出入所为，岂复已以前古兼哉？愿下公卿，平原公罪，一绝一叙，以验海内之望。帝亦稍解。初，伯年12，能诵诗书，长后元兄旷，辞言娴雅，元才之书，见之自失。旷知其意，乃自浊酒谓元曰：“ 诸伯小器速成，至尽此耳，足当从汝秉学，勿谓也。伯未二十，又扶风请侍守未成宰，即元为将军封侯，而伯未不过县令。元后虽贵，常待以救恩而卑侮之，伯欲身自亲。即元欲禅，唯伯能忠焉。业者南阳宗君兼元君，元既卒，君士一死者太半，蛮亦饥困。君乃与诸将议曰：今道远士病，不可以战，欲全城至降之，何如？诸将皆伏地，莫敢应。君曰：夫忠臣出境，有可以安国家，专之可也。乃矫制，调伏波司马吕仲守元陵长，命仲奉诏书入鲁营，告以恩信，因乐兵随其后。蛮夷震怖，冬十月，共斩其大帅而降。于是军入贼营，散其众，遣归本郡，未至长吏而还，群蛮遂平。君未至，显自合矫制之罪，上加其功，迎赐以金帛，令过家上冢。是岁，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率众内属，诏封乌桓渠帅为侯王，军长者81人，使居塞内，布于原边诸郡，令招来种人，给其衣食，遂为汉真侯，筑基匈奴鲜卑。使司徒院班彪上言：乌桓天性轻侠，号为寇贼，若久放纵而无总领者，必复略居人，但为主降愿力，恐非所能治。臣愚以为宜复置乌桓校尉，诚有益于复籍，省国家之边虑。帝从之，于是使复置校尉于上古宁城，开营府，并领鲜卑赏赐，质子，岁时护士焉。26年正月，诏增百官俸，其1000石以上减于西京旧制，600石以下增于旧制。初作寿陵，帝曰：古者帝王之葬，解陶人瓦器木车毛马，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。太宗识忠始之意，景帝能树尊孝道，遭天下反复，而霸陵独完受其福，岂不美哉？今所置地不过2-3顷，无山陵碑池，才令流水而已，使蝶星之后与秋垄同体。召遣中郎将段斌，副校尉王玉使南匈奴立其亭，去五原西部塞80里。使者令单于伏拜受诏，单于故望有请，乃伏称臣，拜泣，令一小使者曰：单于心力诚残于左右，愿使者重中无相屈者也。诏听南单于入居云中，使致使匈奴中郎将，将兵未护之。下南单于所获北虏御剑左贤王，将其众及南部五谷都侯和30000余人叛归，去北庭300余里，自立为单于，月余日更相攻击， 五古都侯皆死，左贤王自杀，诸古都侯子各拥兵自守。秋，南单于遣子入室，诏赐单于冠带、玺绶、车马、金帛、甲兵、石器，又转河东米贝25000斛，牛羊36000头，以善己之。令中郎将将持行50人，随单于所处，参辞颂，察动静。单于遂进，折遣奉奏，送世子入朝。汉遣谒者，送前世子还单于庭，赐单于及焉支左右贤王以下，增采合1000匹，遂以为常。于是云中、五原、朔方、北地、定襄、雁门、上古代8郡民归于本土，遣谒者分将持行，补至城郭，发遣边民在中国者不还诸县，皆赐以庄钱，转给粮食，使城郭丘墟扫地耕为，上乃毁前徙之。冬，南匈奴五古都侯子副将其众3000人归南部，北单于使骑追击，悉获其众。南单于遣兵拒之，逆战不利。于是复召单于徙居西河美济，因使段宾、王玉留西河拥护之，令西河长史遂将计2000，持行500人驻中郎将卫护单于，东屯下坝，自后以为常。南单于寄居西河，以列至诸部王，驻汉、汉戍北地、朔方、五原、云中、定襄、雁门、代郡，皆领部众，为郡县真罗耳目。北单于惶恐，颇还所掠汉民以示善意，抄兵每到南部下，还过亭后，则谢曰：“自击王鲁，欲见日主耳，非敢犯汉民也。”27年夏4月戊午，大司徒宿旷薨。5月丁丑，召司徒司空，并去大名，改大司马为太尉，骠骑大将军行大司马刘隆即日罢，以太仆赵熙为太尉，大司农冯禽为司徒。北匈奴遣使诣武威求和亲，帝召公卿廷议，不决。皇太子言曰：“南单于心腹，北鲁惧于剑伐，故倾耳而听，征欲归意耳。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鲁，臣恐南单于将有二心，北鲁降者且不复来矣。”帝然之，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。朗陵侯臧公、阳虚侯马武上书曰：“匈奴贪利，无有礼信，穷则其守，安则亲道。鲁今人畜一死，汉皇赤地，疲困乏力，不当中国一郡，万里死命悬在陛下，福不再来，时祸一失，岂宜固守文德而挥武士乎？今命将临塞，后悬构赏，欲告高句丽、乌桓、鲜卑、攻其左，发河西4郡、天水、陇西、羌胡击其右。如此，北鲁之灭不过数年，臣恐陛下仁恩不忍，谋臣狐疑，领万世克时之功，不利于盛世。”赵豹曰：“黄石公计曰： 柔能制刚，弱能制强。舍近谋远者，劳而无功；舍远谋近者，易而有终。故曰：物广地者荒，物广德者强。有其有者安，贪人有者残。残灭之政，虽成必败。今国无善政，灾变不息，百姓惊惶，人不自保，而富裕远视边外乎？孔子曰：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再专于。且北狄尚强，而屯田警备、传闻之事横多失实，常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，岂非志愿？苟非其实，不如息民。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。上问赵熙以长久之计，熙请遣诸王救国。冬，上食遣鲁王兴、齐王石救国。是岁，帝就授章公侯樊宏薨。宏为人谦柔畏慎，每当朝会，则迎妻先到，俯伏待侍，所上便宜，首字书写，毁削草本。公朝访待，不敢重对。宗族染其化，未尝犯法，帝甚重之。即病困，一令薄葬，一无所用，以为官旧一藏，不宜复献。如有腐败，赏孝子之心，使与夫人同坟异葬。帝善其令，以书示百官。因曰：今不顺受章侯意，无以彰其德，且无万岁之后，欲以为是。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，袭鲁王兴为北海王，以鲁易东海。帝以东海王强去就有礼，故忧以大封，十二十九县，赐虎贲、矛头，设中矩之月，拟于圣余。夏六月丁卯，沛太后郭氏薨。初，马援兄子婿王盘，平阿侯仁之子也。王莽败，盘拥父资为游侠，有名江淮间，后游京师，与朱贵妻友善。原为子子曹训曰：王氏废姓也，子时当秉居自守，而反由京师长者用气自行，多所凌折，其败必也。后遂于盘作事死，盘子素复出入王侯邸地，时晋往上书，诸王皆在京师，静修名誉，招游士。马援谓司马吕仲曰：建武之源，名为天下重开，自今以往，海内日当安耳。但忧国家诸子病壮而旧防未立，若多通宾客，则大欲其矣。清曹戒慎之。至是，有尚书告诉等受诸之家，为诸王宾客，虑因事生乱，会更始之子寿光侯礼得幸于沛王，愿留盆子。捷克杀故事侯公，帝怒，沛王作戏诏狱，三日乃得出。因召郡县收捕诸王宾客，更相牵引，死者以千数。吕仲亦因其祸，临命叹曰：马将军成神人也。秋八月戊寅，东海王强、沛王府、 楚王英、济南王康、淮阳王延使救国。上大会群臣，问谁可复太子者？群臣诚望上意，皆言太子就执金吾元禄侯殷实可。博士张毅正色曰：今陛下立太子，为殷氏乎？为天下乎？即为殷氏，则殷侯可；为天下，则故宜用天下之贤才。帝称善，曰：欲致富者，以辅太子也。今博士不难正朕，况太子乎？即拜义为太子太傅，以博士桓荣为少傅，赐以资车胜马。荣大会诸生，陈其车马印绶，曰：今日所蒙击鼓之力也，可不免哉。北匈奴遣使贡马及裘，更起和亲，并请音乐。又求率西域诸国胡洛俱献见，地下三府亦酬答之宜。司徒院班彪曰：臣闻孝宣皇帝敕边守卫曰，匈奴大国多变诈，交接得其情，则却敌折冲，应对入其数，则反为轻欺。今北单于见南单于来复，俱谋其国，故朔起和亲，又远驱牛马与汉和氏，众遣明王多所贡献，思解外事富强宜相期待也。臣见其县益众，知其国益虚，归亲愈朔，为惧愈多。然今既未获助南，则亦不宜绝北，羁縻之意理无不达，未可颇加赏赐，略与所献相当。报答之词，令必有事。今立稿草并上，曰：单于不忘汉恩，追念先祖旧约，欲修和亲，以抚身安国，技艺甚高，为单于加之。王者匈奴朔有乖乱，呼韩爷置之自相仇隙，并蒙孝宣帝垂恩救护，故各遣世子称藩保塞，其后置之奋力自绝皇泽，而呼韩复亲，忠孝弥助，即汉灭置之，遂保国传嗣，子孙相继。今南单于携众向南，款塞归命，自以呼韩嫡长，次第当立，而侵夺失职，猜疑相悖。朔请兵将归扫北庭，策谋纷纭，无所不至。唯念私言不可独听，又以北单于彼年贡献，欲修和亲，故拒而未许，将以成单于忠孝之意。汉秉威信，总率万国，日月所照，皆为臣妾，书俗百蛮，亦无亲疏。服顺者褒赏，叛逆者诛罚，善恶之孝，呼韩置之事也。仅单于欲修和亲，款诚以达，何贤而欲率西域诸国俱来献见？西域国属匈奴与属汉何意？单于朔连兵乱，国内虚耗，贡物才以通礼，何必献马裘？今既杂增500匹，弓箭毒丸衣，使四发，为单于。又赐献马左谷都侯，又陆离王杂增各400匹，斩马剑各一。 单于前言，先帝时所赐呼韩邪于色空侯皆拜，愿复才赐。念单于国尚未安，方立五节以战功为务，于色之用不如良弓利箭，故未以击。朕不爱小物，于单于便以所欲，浅意以闻，帝悉纳从之。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，日有食之。三十年春二月，车驾东巡，群臣上言，即位三十年，宜封禅泰山。诏曰：即位三十年，百姓怨气满腹，无谁欺，其天乎？曾谓泰山不如临放乎？何事五七十二代之边路？若郡县原潜力上寿，盛称虚美，必坤令屯田。于是群臣不敢复言。甲子，上姓鲁济南，闰月癸丑，桓公有星背于子宫。夏四月戊子，袭左翼王焉为中山王。五月大水。秋七月丁酉，上行姓鲁。冬十一月丁酉，桓公。胶东刚侯贾复薨，复从征伐，未尝丧败，朔与诸将愧为解疾，身披十二疮。帝以复敢深入，悉令远征，而壮及勇杰，常自从之，故复少方面之勋。诸将每论功伐，复未尝有言。帝谪曰：甲君之功，我自知之。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，癸酉会，日有食之。黄京兆院第五轮领长安市，公平廉介，事无奸枉。每读诏书，常叹息曰：此圣主也，一见决矣。等备笑之曰：尔睡将上不能下，安能动万圣乎？论曰：未遇知己，道不同故耳。后举孝廉，补淮阳王一公长。中元元年春正月，淮阳王入朝，伦随官署得会见，帝问以正事，伦因此筹对，帝大悦。明日复特召入，与语至息。帝谓伦曰：文卿为吏，彭复公不过从凶犯，宁有之也？对曰：臣三娶妻，皆无父，少遭饥乱，实不敢忘过人时。众人以臣愚弊，故生事于耳。帝大笑，以沦为辅仪长，未到官，追拜会稽太守。为政清而有惠，百姓爱之。上读河图会昌福曰：赤流之久，会命代宗。上感此文，乃召虎贲中郎将梁松等按察河洛谶文，言九世当封禅者凡三十六世。于是张纯等复奏请封禅，上乃许焉。赵有司求原封故事，当用方石再垒，欲减金泥，上以石功难救，欲因孝武故封石，至玉蝶其中。梁松等正以为不可，乃命石功取完青石，无必五色。 丁卯，车驾东巡。二月己卯，姓鲁，进姓泰山。辛卯，陈辽，祭天于泰山下南方，群神皆从，用月如南郊。事毕，至十时，天子欲辇登山。日中后，到山上更衣。不时，升坛北面，尚书令奉玉牒宴。天子以寸二分玺亲封之，泣。太常命除祭二千余人，发坛上方时，尚书令藏玉牒以复食复泣。尚书令以五寸印封石简，事毕，天子再拜，群臣称万岁，乃复道下。夜半后，上乃到山下，百官明旦乃泣。甲午，善祭地于梁阴，以高后配。山川群神从，如元始中北郊故事。三月戊辰，司空张纯薨。夏四月癸酉，车驾还宫。己卯，赦天下，改元。上行幸长安。五月乙丑，还宫。六月辛卯，以太仆冯房为司空。乙未，司徒冯秦薨。京师李全涌出，又有赤草生于水崖，郡国贫上甘露。群臣奏言，灵物仍降，宜令太史传籍以传来世。帝不纳。帝自谦无德，于郡国所上者义而不当，故史官罕得祭焉。秋，郡国三皇。冬十月辛未，以司隶校尉东莱李欣为司徒。甲申，使司空告辞高庙，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，配食帝旗，迁吕太后庙主于园，四时上祭。十一月甲子会，日有食之。是岁，起明堂、灵台、辟雍，宣布图谶于天下。初，上以赤符符及帝位，由是信用谶文，多以决定嫌疑。己事中还谈，上书谏曰：凡人情，忽于见事而贵于一文。观先王之所记述，显以仁义正道为本，非有奇怪虚诞之事，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。自子贡以下，不得而闻，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？今诸巧慧小才记述之人，增益图书，矫称谶记，以欺惑贪邪，挂误人主，焉可不意远之哉？臣谈符文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，甚为明矣，而乃欲听那谶记，有何误也？其事虽有实合，譬有卜术之偶之类，陛下宜垂明听，发圣意，秉群小之屈说，述五经之正义。书奏，帝不悦。会议灵台所处，帝谓谈曰：吾欲以谶决之，何如？谈默然。良久曰：臣不读谶。帝问其故，谈复即言谶之非经。帝大怒曰：还谈非圣无法，将下斩之。谈叩头流血，良久乃得解，初为陆安郡丞， 道并足。范晔论曰：桓谭以不善称流亡，郑兴以训辞谨勉，贾逵能附会文治，最差贵显，事主以此论学，悲哉。逵扶风人也。南单于彼死，弟左贤王莫立，为丘福游堤单于，弟遣使皆喜书拜受喜寿，赐以衣冠及增彩，事后遂以为常。二年春正月辛未，初立北郊，祠后土。二月戊戌，帝崩于南宫前殿，年六十二。帝每旦事朝，日昃乃罢，朔引公卿郎讲论经理，夜分乃寐。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，诚见谏曰：陛下有禹汤之名，而是黄老养性之福，愿遗爱精神，悠游自宁。帝曰：我自乐此，不为疲也。虽以征伐济大业，及天下既定，乃退功臣而尽文吏，明慎正体，总揽权纲，量时夺利，举无过事，故能恢复前列，深至太平。太尉赵熙典丧事，时经王莽之乱，旧典不存，皇太子与诸王杂旨同席，藩国官署出入宫省，与百僚无别。熙正色，横见殿阶，服下诸王以明尊卑，奏遣谒者将户官署分指他县，诸王并令就邸，唯得招捕入吝，整礼仪，严门卫，内外肃然。太子即皇帝位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山阳王经哭吝不哀，而作飞书，令苍头诈称大红炉郭况书与东海王强，言其无罪被废，及郭后处辱，劝令东归举兵以取天下。且曰：高祖起亭长，陛下兴白水，何况于王？陛下长子，故父主哉。当为秋霜，无为建阳，人主崩亡，闾阎之武尚为盗贼，欲有所望，何况王也。强得书黄布，即执其使，封书上之。明帝以经母弟密其事，遣经出指河南宫。三月丁卯，葬光武皇帝于园陵。夏四月丙辰，诏曰：方今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，若涉渊水而无舟楫，夫万乘至重而壮者虑轻，实赖有得左右小子，高密侯宇元公之首，东平王苍宽博有谋，其以宇为太傅，苍为骠骑将军。苍恳辞，帝不许。又召骠骑将军至长史，愿使员四十人，位在三公上。苍常见西曹院齐国无良，帝曰：见贤助国，宰相之职也。萧何举韩信设坛而败，不复考试，今以良为议郎。初，稍当羌豪颠良击破先廉，夺居其地，颠良卒，子颠无立，复落转胜。秋，颠吾与弟颠岸率众寇陇西， 拜太守刘虞于允阶。于是守塞诸羌皆叛，召谒者张宏领诸郡兵击之，战于允吴，宏军败没。冬十一月，复遣中郎将窦固兼哺虏将军马武等二将军四万人讨之。是岁，南单于莫死，抵汉历，为一伐于律低单于。